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严格规范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办公、用房等方面的待遇标准。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为76.6%，达到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去产能成效愈加凸显。民航局近期公布了十月份航班的运行情况，正常率为83.29%，同比提升了2.39个百分点。影响航班正常的首要原因是天气原因，占47.62%。最近，北京市规突委表示，在七月葛雨露事件曝光后，北京清查出了近2000条无名道路和命名不规范的道路，明年上半年将全部完成命名。教育部、人社部日前联合印发办法，对教师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行为提出相应的惩罚措施，对教师职称或评审中争议较大的高校建立整改制度。体育总局近日发布通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要求不得在烈士陵园开展广场舞的健身活动，不得因产生噪音影响周边的正常生活。北京将从15号开始正式的供暖，居民呢可拨打96069供暖热线或12345热线反映供暖问题。浙江鄞州近日出台了新的中小学作业管理规定，学生晚上10点仍未完成作业的，如有家长证明，可不完成。 会还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越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接下来呢，为你介绍一个组合，他们就是羽泉，他们是取自两人姓名中的一个字，一个是陈羽凡，一个是胡海泉。喜欢羽泉的人或许应该听过这首《桃花源》，歌词里呢有他们两人姓名的谐音，再多的沧桑仍是陈羽凡，再多的风雨换来的是胡海泉。98年羽泉组合正式成立，99年他们推出了首张创造专辑《最美》，销量就打破了百万。那同是流行音乐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包办了专辑几乎全部的词曲创作，而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最美》也获得了中国金曲流行榜当年的年度金曲。羽凡的声音高亢富有穿透力，而海泉的声音则唯美柔和，他们俩也凭借着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羽泉的《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You

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呢由吴俊霖作词作曲，伍佰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首歌也是伍佰的代表作品之一。那说起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其实那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觉得非常喜欢，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但是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所以呢后来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今天969，我是泽林。接下来呢，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是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财政部和人社部日前印发了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贫困家庭子女、年度高校毕业生等。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发布，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连续第四次分列冠亚军。近日，厦门航空一名乘务员从配餐车与飞机舱门间的连接处意外跌落，引发了广泛关注。民航局首次回应跌落的原因是由于人员沟通偏差所致。住建部近日在官网公布，前十月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今年的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已提前完成。国家邮政局统计，由于近期快递业务量的迅猛增长，19号前京沪等地的快件货实现延长。昨天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的名单出炉，其中包括5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城市、30个地级市和50个县级市和县。360公司发布报告，双十一当日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拦截量为7877.5万次，电商是主要来源。近日，应中华文化促进会邀请，厦门大学交响合唱音乐会《世界和平之夜》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化身盖世英雄孙悟空，永远放开了紫霞。许多喜欢《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观众表示，自己喜欢《大话西游》是因为从至尊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时隔22年，当初看电影笑得前仰后合的青葱少年已经长为中年大叔，不仅理解了至尊宝选择成为孙悟空的无奈，也懂得了孙悟空成全西洋武士与无名女侠爱情的释然。这样一部喜剧形式探讨宿命与情感的经典电影，也值得当下正处于爱情迷茫期的人重温经典，重新思考爱情与人生的意义。有人心疼紫霞，有人心疼至尊宝，有人心疼白晶晶，无论心疼着谁，我们最后都看到了自己。爱情从来都是一个只会给人开头不给人结局的东西，命运与际遇，选择和勇气，爱情的宏大命题本想化身在几个超现实的人物之中，但那么宏大载不动，只能将多余的部分献给月光宝盒。当年以爱情奇幻类型见面的《大圣娶亲》，在如今的80、90后来看，其实是一部成长爱情责任相关的悲剧。多少人因从至尊宝紫霞身上看到了为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而感动不已。《大圣娶亲》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 因为可能我看过这个电影都20多年了，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回想起来啊，其实我还不断的在看，当时那个紫霞嘴角向上一翘那一笑，我觉得至今给我留下，就是在我脑子里其实是挥之不去的，永远能想到那个片。 当《大话西游》的结局出现时，画面上出现了那一片空茫的大漠，也想起了这首《一生所爱》。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看懂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悲伤和无奈。969光影味道，我是泽林，让我们在这首一生所爱中结束今天的电影历程。 在奔跑，梦已

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问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 听众的林海音说，我上班就是为了理想，而我的理想就是挣钱。小尼说呢，理想工作是教师，三年一个轮回，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目标一个高考，不会简单也不会迷茫。甘甜说，如果只想工作的话，想去美国国家的航空局，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寻找外星人。这位叫大黑的听友说，想开一家铺子，病例很多，卖咖啡，卖甜品，卖自己的画，卖书，卖茶。早上的九点开门，煮一杯咖啡，看着来往上班的人群，屋里有书也有猫，也是一个充满着文艺生活的味道。如果说呢，不考虑现实的因素，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